锵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徐老师，你们俩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上海人哈。我还有一些朋友是河南人，最近啊，就我有几个河南人的朋友聊私下里聊天，跟我讲什么事啊？你知道我们有一副省长杀妻吗？就河南副省长杀妻，大卸八块。我听我那几个河南籍的朋友讲的那个内情啊，哎呦，绘声绘色的，就当然这荒诞不经，所以我也不会跟你们讲。但是讲完之后，我这几个河南朋友都摇头叹气，说：“哎，把我们河南人的脸呢丢尽了。” 河南的没有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大陆拍戏的时候啊，内地啊，内地拍戏的时候，那个大家都会跟我讲说，那个去河南要小心。然后就现在又发生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我要反对地方歧视。 我要反对地方歧视，我是听人家讲的，不是我的。 我看到过深圳有一个标语啊，贴出来，要坚决打击什么河南籍的什么诈骗团伙。 对对， 这个是错的。 对，那个事儿公安部门道歉了啊，当时引起很多攻击啊。 那个诈骗团伙，任何级的诈骗团伙都得打击，对不对？ 对， 包括上海一样。所以你在美国，假如说你去讲那个，因为有人评论嘛，有一个什么体育比赛，后来那个人紧要关头输了，人家那个体育评论员就说，他暴露出上海人的什么什么什么某一种就是犹豫啊，什么什么的。他说这要在美国，你一个运动员，你讲他。因为比赛输了，你说他是纽约人的什么性质，人家把你告得一塌糊涂，你赔死了。这种地方其实是在法律上是政治不正确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这网上的很多河南人都说嘛，说我们河南人遭受的不白之冤难道还少吗？那次你说深圳贴标语那事儿，好多河南人就不干了嘛，就说老是歧视我们这个河南人，拿我们河南人说事儿。所以我想问阿宝，台湾有没有这种某个地方的人好像大家就容易瞧不起，容易歧视？ 说实在的啦，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只会说，比方说，他们讲话有什么腔调，比方说台中腔啊、高雄腔啊，就是说比较是南部，因为其实南北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因为北部是比较都市化一点，台北市嘛，然后再加上大台北都会区，又包括像新竹科学园区，好像那些科技啊，还有那些高文化、高水准的代表都集中在北部，那南部呢就很明显， 乡下人多一点， 就。没有像北部开发的这么好，我就讲话要很小心了。对，可是我觉得偶尔还是会开玩笑说，按你南部来的，就意思说他们比较土一点。 哎，我听过的就是说什么呢？说台北人呢，这个打扮的还很不错哈，但实际呢穷得要死，就没钱。但是说这个台南的，说你在台北怎么看出来？在餐厅里哈，一只脚翘在椅子上， 可能穿拖鞋哦。 穿着拖鞋，带着这么大的那个大金轴子，他剃着牙花子，说那是台南的。当然你说这就算歧视了， 这也不算歧视，这种地方差异互相之间，这个倒我觉得到处都有。你们像东京人不喜欢大阪 说他们乡下人， 大阪人呢又觉得东京人怎么装得很正经的样子。你一个上海人跟一个广东人、香港人，你看有钱人就不一样，对不对？ 是 广东的喜欢很低调，很有钱他穿得很破，对不对？他上海人呢没钱也把他裤子压得笔直的，对不对？那这种私下的民俗议论呢，那怎么没这么太大关系？但是你要一到主流传媒上，而且要跟什么事件联系起来，那当然就人家会批评。不过你刚才讲那个 就是杀妻，这杀妻、对他跟河南人无关是吧？他只是一个河南省的副省长。 那所以现在是不是要澄清，其实杀妻不只有河南存在，还有很多地方也存在。 很多呀，好，我最近看见不少杀妻的、杀情妇的啊。哎，这里有个问题，我这那天我有一朋友还这个讲，说你看这个他叫什么叫吕德斌的，好像反正这个副省长，他是离了婚。据说这人还是个孝子，然后呢他原来的老婆呀就是对他父母不好，就不让他父母进家门啊，于是呢他后来就娶了专门伺候他父母亲的小保姆当老婆，还生了个孩子，但是后来呢好像说也变成了个气管炎，有一次他想跟给自己前妻生的女儿啊弄寄点钱还是怎么着，听说要跪在他这小保姆老婆面前求情啊，所以因为有意思，他这次他杀人呢不是他亲手杀的， 是公安局，公安局找人杀的， 动用专政工具。 他就所以说这个教授嘛，教授还在带研究生，新乡市的副市长。那新乡市副市长呢，也是个气管炎。这俩气管炎呢，在一块儿 就是 长吁短叹，为自己老师不值。说老师，你看你这，哎，就是，于是就制定计划，说咱都可以把它给做了。 你知道两个男人在一起讲女人的坏话怎么讲的吧？我最近听过一个例子。 是你讲的， 当然不是我讲的。这个当然女的也倒过来可以讲男的，对不对？他说啊，凡事啊，笨就可以忍耐，蠢就不行。这个界限在哪里呢？原来笨呢是树的，是植物的；蠢呢是动物的，明白这个意思没有？笨呢上面是竹子，下面是一个木嘛，弄来弄去就是死木疙瘩鱼，就是木头的， 鱼木疙瘩， 是鱼木疙瘩。可以承受，蠢呢是什么？是一个春天下面两个虫，忍受不了了。 这个妙论 啊！讲到这，我突然想起一个好莱坞的片子，也是这样拍的，就是两个都是妻管严的男人，就在那边抱怨说：“哎呀，我们老婆真的很烦啊，我恨不得把她杀了，死了。”就两个男人达成协议，为了要避免就是将来有杀妻嫌疑，说：“我杀你老婆。”你帮我杀我老婆，然后两个人就可以逃脱这个嫌疑。结果呢，真的 死亡换妻游戏， 对，不是换妻，死亡杀妻游戏。结果呢，你杀了你怎么样？你要杀我老婆，但是我突然后悔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搞得太大了，就变成他又保护他老婆 啊。 这是一个 好莱坞，那个人不肯放弃计划了。 对，因为他觉得。因为我真的很想我老婆死，所以我一定要杀你老婆，你才会杀我老婆。对，所以这你刚刚这样讲，我就觉得好像故事听起来有点像，但是那个人的老婆应该没死吧？另外一个人的老婆没死。 没，但是那个也是个气管炎，现在那个人也给抓起来了。就是说大卸八块嘛。就是说他就通过这个新乡市副市长他的学生研究生找的公安局再去找打手，然后就给大卸八块。大卸八块其实还是这个公安局办事也容易给发现，最后也是给公安局给发现了。他还通什么短信呢、互相通知，结果被我公安发现了线索，当即就给扣下来了。所以这事儿就爆发了。但是从这事儿咱得到这个感触，我就讲，我这朋友就讲说，你说一个啊，他杀妻啊，往往是因为什么理由啊？你说这个当官的杀妻啊，他往往啊跟他这个职位很有关系。你比如说，咱还听说过有的那个官员啊，情妇、二奶，他为什么要一不做二不休？所以真是叫无毒不丈夫，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次他这小保姆老婆给他吵架，威胁说我要举报你贪污。当然他是不是有经济问题在查啊，他想问我举报你贪污。而我们知道的有的情况下，这个情人二奶啊为什么被杀，就是说 灭口， 你要不答应我的要求，我把咱们俩的事抖了出去的。而你知道中国的这个，你比如当官的，但当然全世界都是这样，你说你有个情妇，有个二奶，不说什么贪污腐败，你就你们俩这关系公之于众，对你的这个仕途啊就完了。 看不同国家，米特朗就没事，法国总统你看 那 形容呢，对不对？法国人民照样爱戴他。 那美国克林顿呢？ 美国克林顿骂归骂，但是主要也还不是骂他那个， 是因为他说谎。 对，他说谎，要他早早就承认了莱温斯基什么雪茄什么，美国人民对他也没什么。你看这希拉里像下一步说不定还得做总统都说不定，对不对 啊？ 所以我觉得啊，这种事情啊，是不是我们考察干部主要还是考察政绩吧，对不对？你这个你不要给干部那么大的压力，就觉得他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坏。比方他离婚，我也同意，我看了那个副省长那个案件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说，你既然这么痛苦就离婚吧，对不对？你前面也离过了，对不对？那后面小保姆就再离一次就行了。你刚才讲的那个回答了我的一部分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觉得他仕途在往上，对不对？他要一离的话可能会损害他， 对、啊、 他那个小保姆纠缠不清，把家里的一些，你知道这个再大的英雄在家里的人看来都有很多东西，因为这个呢就犯下更大的错，对不对？那要是说我们的干部制度里面对这一方面，当然不是说啊还是要考虑了，但是不是主要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呢？我觉得这个， 那你说像在美国啊，好像普通老百姓这方面，随便怎么着都行。但是你要是总统，是不是它涉及到一个选民的问题？你的选民就有他的观念，道德观念。比方说，我这个这传统的天主教徒或者什么的，我不主张离婚，甚至婚外恋，那更是那个不对的。那么你要总统是这样， 我就不选你了呀。 美国分两个，美国的政治它有两个，一个是职业，一个是就是怎么来说，一个是议员、总统和各地的地方的这些省长、州长啊这类的，他们是选出来的。那这些人呢，他一开始就要保持自己道德的那个本质上要全部清白，他很早就想好了的，他为了这个目标，他不能给人抓住任何的把柄。但是另外还有一大批，当你选上，比如窦文涛，你连接你选上了以后，你要用很多人做部长啊、国务卿啊，包括下面那些官员呢、他选你做官员是因为你的专业能力，这些人人家就不推敲了。基辛格在土耳其看肚皮舞、没事儿， 是吗？ 哎，但是你小布什现在要是跑去看肚皮舞，被人拍下来就是一丑闻。为什么？我基辛格我贡献我脑子，我没说我贡献过良心跟我道德。 对对对对，哎呀，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像有些这个娱乐界的明星也是这样，有时候也是承受不白之冤、就是说我何时何地向大家承诺过我在道德方面要做楷模，对吧？我并没有表示过呀。我 出名是因为我歌唱得好。 对对对， 对不对？我没说我是那个君子怎么样。 对啊。 可是你要保证所有的 fans 跟选民都这么理智才行。 哎，是，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都分不清楚，很多人都觉得我喜欢偶像不只是喜欢你的歌跟舞，我就是要求你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因为我要幻想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大家都很不理智，选民也是一样的。有多少选民有这样子的民主素养？所以我分得很清楚。 他也不能说民主素养，我想还是习惯的不同。我们已经看到几种不同了，比方说法国那是最开放的一种，他分得很清楚，对不对？米特朗这个，美国已经比法国要保守很多了，他有宗教的力量。在法国人看来，弹劾克林顿那个简直是一个闹剧，他们觉得你们浪费时间。但美国人基本上最后还是分清楚了啊，政治的克林顿跟道德的克林顿是两回事，道德上他不怎么好，政治上做得很好，我们还是支持他。那到了中国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了。我们假定一个人政治上做得好做不好的前提是你道德先要好，你道德要不好，你政治不管做到怎么样就已经是不好了。所以中国的这个官员任命制度，这个审查制度哈，人家开玩笑是体操评分制度。 怎么讲？ 扣分制。 Oh, 你明白没有？就是说他不管你跳得多好，你盖了多少楼，告了市政建设，跟大功劳没关系，你只要有一个二奶出了一个问题 就完了， 好，啪，你扣分了。那有很多官员制度，我自己想应该是加分制，对不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了，咱们也不能贬低中国官员这个在大陆官员形象，对吧？杀妻的，咱不光是大陆有，台湾是不是也？ 台湾其实说实在了，我只能说小巫见大巫，因为没有死人。 哦。 但是其实 没死， 没杀，有没有见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是跟性侵害有关的，他讲的是这个。民进党的系指是党部主委，就有点像书记的那样子，因为是党部主委嘛。然后他是涉嫌性侵害三名男童，就性侵害侠腕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被小孩子的父母发现说，哎，小孩子就是行为有异，然后呢还在身上搜出保险套，那就问啊怎么回事啊，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位先生呢，他其实常常借故约三个男童出来，然后灌醉他们，或者是呢用毒品，是给他们施打毒品，让他们行动不是很方便的时候呢，还把他们弄去，就是党部的办公室性侵害，对，还蛮离谱的。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新闻最离谱的不是这个部分，我觉得最离谱的是后续的一些事，比方说，他的邻居说对于这样子的事情一点也不压抑。还说 不讶异， 对，不讶异， 大家都 对，大家都好像知道这件事情，而且觉得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哦， 对，就说总算抓到了。那我心想说，你们早知道有问题，为什么不去举报？ 哦， 对不对？因为他如果说今天是比方说，我觉得同性恋你情我愿，我觉得那就算了，这是大家都是大人，可以为自己事情负责。我觉得如果你是同性恋，你也可以做很好的党部主委或者，我觉得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性侵害青少年，那就是犯罪行为了。那如果说旁边的人知道，怎么会不处理呢？而更离谱的，我觉得是他家人的说法。他家人说。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头部受伤，所以他怪怪的。 头部受伤就猥亵男童吗？ 然后 我也头部受伤。 然后他们还要意有所指的说，他觉得是一个政治迫害。 我觉得我真心的觉得啦，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他的家属这样子发言是相当不恰当的，因为首先你担纲的是一个还算蛮重要的职位，因为台北县哦，因为系职在台北县嘛，台北县对于民进党，应该对整台湾来讲，选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票仓。 他不是老输的吗？那里？ 台北县民进党老赢， 真的、啊。 现在台北县长是民进党的、对，所以今年就是最近他们要选举的时候，都觉得台北县重，因为台北县的人是比台北市多的 啊。 对 啊， 然后呢，那既然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政治资源的地方，你怎么还会让一个，因为这个人以前是有犯过性犯罪的，还会让他继续去当这个党部主委？然后你家人呢，在出来帮你的家人澄清的时候，你还要说？类似政治破坏，意思就是说民进党人没有出来罩着他，让这件事情就这样，不管是惩罚也好，抓起来也好，或是将来要关也好，我觉得这样子的后续对我来说才是最离谱的。 哎，你看你说这个我倒想起了，我现在发现啊，什么消息啊好像都是一波一波的，成群结队的，比如说从迈克尔杰克逊什么猥亵男童，现在全是猥亵男童的。你说这事，这两天这个大陆也在争论一个事儿，中国青年报弄出一个报道，您知道这个吧？殷永纯，当这模范人物啊，这个北大高材生啊， 永远纯洁 啊，毅然投身贫困地区乡村教育，这当年这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啊。可是最近传出一个新闻，说他猥亵学校里的学生，哎，我就看这个里边，网友们就开始也一样有争论，有替他说话的，就说。说是你这个中国青年报弄出这篇报道来是什么意思，对吧？一个是这个事情查清楚了没有，再一个呢，他猥亵男童和他干的好事应该分开，对吧？不，你要弄这个报道会不会打击了广大投身乡村教育的这个学生青年的积极性呢？但是另外一个人又反驳了啊，说照你这么说，那这当老师的就这个玩动小这个孩子们的小鸡鸡达四五分钟之久，那就是正常的吗？网上对这篇报道也是很有争议。 那与此相关的就是很多教神父啊、教士啊，不是玩弄儿童嘛，这都成为新闻。这是其实他们两面，我觉得讲的都有道理。前面那个讲的也对，就是说他玩弄男孩子，这是一件犯罪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锅炉工，他也可以这样犯罪， 哎， 对不对？他跟一个好教师是一样的事情，你不能说因为他是个，比方说个锅炉工犯罪判两年，好教师判犯罪判五年，或者好教师判半年都不对的，这个应该人人平等。但是人们有权利对于这样的一些职位的人提出比较高一点的道德要求，我觉得这也正常。那个神父，这个娈童，那大家更加对 吧？而且就说你是不是有一些你的便利条件，这也是个问题。你比方说像我那朋友讲，就说那个副省长杀妻的，说可能我要对老婆不满意，我也没准，不是，我也不会有这想法。就假如说我有这想法的话，我也谁帮我杀人呢？我。但是你某些职务上的人，你就有这个能力杀妻啊，是不是？ 不过他这桩事情，我仔细想来想去，越想越奇怪。这胆子可真大，就调用下面公安去帮他杀老婆，而且他那个官呐、那个，你想，你这种事情做下来以后，你这个余生啊，我们先不讲道德上说受良心谴责，你这个余生就跟你这个下级这个神圣同盟得永远结下去了。你谁知道将来官场会走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你常理想想，就算你哪天给你混过去了，你将来要升官了，你升到什么北京了，那个人不是一辈子盯着你吗？因为他帮你杀过老婆啊，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我就觉得脑子有问题。我跟你说，我研究犯罪学啊， 我觉得这个 当然这个 问题 有待公安调查哈。但我觉得这个副省长本人，他一定是 还什么博导呢？ 内心深处，哎，这你还别说。就说内心人格或者心理啊有病态有变态的这种人，可能隐藏在任何一个岗位里。你看，还隐藏在某些国家元首身上呢。你记不记得说当年那个阿明？阿明那么的杀人，以杀人取乐，他这个是属于这个犯罪学当中研究的一种很古怪的一种人格呢，可能隐藏在任何一个岗位，包括在咱们身上。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没有能力找别人杀人。 今天就说到一个哈，对于某些职务上、某些岗位上的人，你要不要有一个什么道德要求的问题啊？但是我呀就挺有感触，我觉得咱们长期以来啊，在这个道德问题上啊，有点犯了什么冒进，就是有点什么呢？就是社会主义还没完成呢，就开始提共产主义。嗯，你比方说，大比方说，咱说这官员，这人民公仆。我觉得其实不要讲人民公仆，我觉得反倒应该倡导一个什么，我从我个人体会啊，打工仔心态。这个打工仔心态是什么？你就是你在这个岗位上，你按照规定办事，尽职尽责。就好比有人说我是不是喜欢主持节目，我讲老实话，我是不喜欢的，可是我讲究的是打工仔心态，我要认认真真的捧牢这个饭碗，所以我一定要努力认真的，我把这个饭碗看得很郑重。你当官的也一样，甭说什么人民公仆之类的事儿，你就说你在其位谋其政，该怎么办怎么办，你犯了法与民同罪，这就行了，这是一个更现实的道德要求，你说是不是？ 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我有一次看电视，就说也是在外国人，他回答是这样，他就人家表扬他说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他就是说这个是我拿了钱就是做这个事的，你是来 pay for， 对不对？但中国人呢，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你要这样讲的话，电视台就给你卡了。 是， 你得讲说，我们必须心中装着人民，对不对？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人民。你其实他可能也讲前面那句话，讲完了，编导说这样不够啊，这样不够起鼓励作用。我觉得还是个传媒的问题。 对，我觉得应该倡导的是模范打工仔心态，就是我们你摄像、导演什么。甭给我唱那高调，你这干这份工作，你当然要认认真真做。 你的意思就 是做不好就是你的责任。 你的意思就是说，告诉那么多的副省长、副市长、副局长什么，老婆关系不好就离婚，对不对？别想别的主意，对不对？ 哎，这也包括吧，就是说什么东西咱们都是这个利利分明啊，有是一是一，二是二，对吧？你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如当然说你说你道德方面，那得看选民了，看人民了，离不离婚这事儿。 那是个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紫燕》。